一切的福田都是决定在个人的心里，福是离不开心的，而心外也没有福田可寻，所以重福重祸全在自己的内心，只要肯从心里去求福，是没有感应不到的。 只要能向自己心里去求，那不只是心内的道德仁义可以求得，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贵一样也可以求到，这叫做内外双得。换句话说，为了种福田而求仁求义求福求禄，是必有所得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向内自己检讨好好反省，而只是盲目的向外面去追求名利福寿，但是能不能得得到，那还是得听天由命，自己是毫无把握的。这就合了孟子所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两句话了。 一个人命里若有功名富贵，就是不求也会得到；若是命里没有功名富贵，而又不从心地上下功夫，只是盲目的外求，就算是用尽了方法，也不会求到的。要知道，纵然求到了，那还是你命里本来就有的，并不是自己求得的效验。所以可以求到的才去求，求不到的就不必去乱求。 倘若你一定要求，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求不到，而且还会因为过分的乱求，过分的贪得，为了求得而不择手段，反而把心里本来有的道德仁义也都失掉了，那岂不是内外双失吗？所以乱求是毫无益处的。 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没有什么求不到，只要做好事，从心里去求，心就是福田，千万别强求。 求富贵呀，得富贵； 求儿女呀，得儿女； 求长寿呀，得长寿，没有什么求不到。 云谷禅师接着又问我：“ 孔先生，算你终身的命运是怎么样的？” 我就把孔先生算我哪一年考试成绩会怎么样，又哪一年会有官做，几岁就会死的推算，详详细细的告诉他。云谷禅师说：“ 你自己好好的想想，你应该考得功名吧？你应该会有儿子吗？” 我仔细地反省过去的所作所为，想了很久才说：“我不应该考得功名，也不应该有儿子。我的相薄，所以福也薄，又不能够积功累德，成立后福的根基，并且我不能忍耐，无法担当琐碎繁重的事情，别人有些不对的地方我也不能包容，又因为我的性情急躁，度量窄小，有时候我还妄自尊大， 常常把自己的才干聪明去盖过别人，心里想怎么样就怎么做，又喜欢随意批评，乱讲乱说，像这样种种的举动都是薄福的相，怎么能够考得功名呢？ 因为有功名的人大多是具有福相，而喜欢干净本是好事，但也不可过分，过分就变成了一种毛病，一种怪癖了。要知道，越污浊不清洁的地方越容易多生出东西来，相反的，太清洁的水反而养不住鱼呀。 我过分的喜欢干净，因此就变得有些不近人情，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一种原因。 天地万物要靠温暖的阳光照射，和风细雨的滋润，才能生长繁衍。 我常常生气发火，没有一点和欲之气，怎么能生儿子呢？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二种原因。 仁爱是生命的根本，若是心怀残忍，没有慈悲心，就好像果子没有果仁一样，怎么会长出果树呢？所以说，残忍是不能养育生长的病根。 我只知道爱惜自己的名节，不肯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多积功德，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三种原因。 说话太多容易伤到元气，身体也容易衰老， 而我又多话容易伤气，因此身体很不好，哪里会有儿子呢？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四种原因。 人全靠精气神三种才能活命。 我爱喝酒，酒又容易消散精神，一个人精力不足，就算生了儿子也是不健康的，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五种原因。 一个人白天不该睡觉，晚上又不该不睡觉。 我常常喜欢整夜长坐不肯睡觉，不晓得保养元气精神，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六种原因。唉，仔细想想还有很多过失，说也说不完呢。 照你这么说，岂止是功名不应该得到，恐怕不应该得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当知有福没福都是由心造的，有智慧的人晓得所有的果报都是自作自受，而糊涂的人就都推到命运的头上去了。 譬如这个世上能拥有千金产业的，必定是享有千金福报的人，能拥有百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百金福报的人。应该饿死的，一定是应该受到饿死报应的人。又比如说，善人积德，上天就会加多他应受的福；恶人造孽，上天也会加重他应得的祸。上天不过是就他本来的职地上加重一些罢了，并没有一丝一毫别的意思啊。 接下来这段话是云谷禅师借俗人的见解来劝了凡先生努力积德行善。 就拿生儿子这件事来说，就如农夫种田，也是要看下的种怎么样，种下的厚，结的果也就厚；种下的薄，结的果也就薄。譬如一个人积了一百代的功德，就必定会有一百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十代的功德，就一定会有十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三代或者两代的功德，就一定会有三代 或者两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至于那些只享了一代的福，到了下一代就绝后的人，那是因为他的功德太薄的缘故，恐怕他的罪孽还积得不少呢。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缺点，那么就应该把你命中不能得到功名和没有儿子的种种福薄之相尽心尽力改得干干净净才对呀。 所以做人一定要积德，一定要对人和气慈悲，一定要能容人包容一切，而且还要爱惜自己的精神。 从前的一切譬如昨日都已经过去了，以后的一切譬如今日才刚刚出生。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就是你重新再造了一个义理道德的新生命了。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尚且还有一定的数，而义理的道德的生命哪有不能感动上天的道理。书经太甲篇上面说道， 上天降下来的灾害或者还可以避开，而如果是因为自己造了孽做了坏事，那就一定会受到报应，受到惩罚，不可能愉快心安地活在世间上的。 诗经上也说过， 人应该时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合乎天理，那么很多的福报就是不用祈求也自然会有。因此求祸求福全在自己。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常常想自己所作跟所为合不合天道，求祸与求福全在你自己。 天作孽呀犹可为，犹可为，自作孽呀不可活呀，不可活。常常想自己所作跟所为合不合天道，求祸与求福全在你自己，啊，全在你自己。 先生算你命中不得功名也没有儿子，虽然说这是上天注定，但是一样还是可以改变的。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扩充起来，尽量多做一些善事，多积一些阴德，那就是你自己所造的福，别人就是想要抢也抢不走，哪有可能会享受不到呢？ 易经上也为一些宅心仁厚有道德的人指出了趋吉避凶的方法，告诉大家要往吉祥的那一方去，要避开那些凶险的人、凶险的事和凶险的地方。 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那么吉祥又如何可以得到，凶险又如何可以避免呢？易经开头第一章就说， 经常行善的人家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传给后代子孙， 你能真的相信这个道理吗？ 我当然相信云谷禅师的话，并且很诚心地向他拜谢，接受他的指教，同时把我从前所犯的错事与罪恶，不论大小轻重，都在佛前说了出来，并且写了一篇书文，先祈求能得到功名，还发誓要做3000件的善事，来报答天地祖先生我养我的大恩大德。云谷禅师听我说立誓要做3000件善事，就拿了一本功过格给我看，叫我照着功过格所定的方法去做，所做的事不论是善是恶，每天都要记在功过格上。 善的事情就记在功的格子上面，恶的事情就记在过的格子上面。 不过所做的恶事还要看恶事的大小，用已经记了的功来减除，并且还教我念准提咒，如此更加上了一重佛的力量，希望我所求的事能更有效应。云谷禅师又对我说， 有一种专门画符箓的人曾说过， 一个人如果不会画符，是会被鬼神耻笑的。 画符是有诀窍有方法的，只是不动念头罢了。当执笔画符的时候，不但不可以有不正的念头，就是正当的念头也要一起放下，把心打扫得干干净净，没念。因为有了一丝毫的念头，心就不清净了。等到念头不动的时候，用笔在纸上点一下，这一点就叫做混沌开机。 因为完整的一道符都是要从这一点开始画起，所以这一点就是符的根基所在。 从这一点开始，一直到画完整道符，如果没有升起一些别的念头，那么这道符就一定很灵验。不但画符不可夹杂念头，凡是祷告上天或者是改变命运，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去下功夫，这样才能感动上天，获得效应。孟子在谈到立命的道理时曾经说过， 短命和长寿是没有分别的。 这句话乍听之下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因为短命和长寿不但相反，而且是完全不同，怎么能说是一样的呢？要晓得，当一个人完全没有妄念的时候，就如同婴儿蜷伏在胎胞里面的时候一样，哪会晓得短命和长寿的分别呢？ 等到从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渐渐有了知识，有了分别的心，这时候前生所造的种种善业恶业都会受到报应，这才会有短命和长寿的分别。